你好，我是刘超。专栏呢已经更新了一段时间了，随着涉及的技术呢越来越深，很多同学觉得学习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并在留言区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呢在我之前学习也碰到过或者思考过，也有些问题呢我没有想到过，但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呢是一个，就是如何学习好操作系统，学习好这门课。所以说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学习这个专栏的一些好的方法和正确的态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谈态度，就是不要等一切准备好了再前行。很多人问学习这个专栏需要什么基础，说实话我在设计这个专栏的时候和编辑呢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呢我曾经专门研究过大学的课程设计。大学的操作系统的前置课程呢有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编译原理等等，这几门前置的课程几乎每一门都非常的硬核，学习难度和大多数人的掌握程度往往是成反比的。你可能要问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前置课程都搞定了才能学操作系统呢？当然不是了，这些课程它本身就很难，除此之外它自己的也有前置课程，如果这样你会发现你永远开始不了。如果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前行，那我们永远迈不出第一步。你可能会说，没有这些基础知识，我看每一篇文章的时候，这些知识就铺天盖地的席卷过来，仿佛每一个知识点都准确的打在了我自己的盲点上，这该怎么办呢？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而我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对这门课的前置课程非常深入的理解就可以学好这门课。但是呢，如果你是编程零基础，学起来呢的确会比较困难。毕竟呢，我们这门课呢相对于大学里面的操作系统课更加面向真实的操作系统分析，因而呢更深一步，加上操作系统课本身的技术深度和知识点琐碎程度都是很高的，所以说呢你感觉起来就更加困难一些。这有点像咱们平时玩游戏，你作为主人公，你不能完全没有任何装备和法术就开始，也不能等练级练到满，等整个地图都了解清楚了才开始。你只需要有一个初始的装备，比如说有一把木剑，一套基本的法术就可以开始了，先上路，之后在探险的路上慢慢的摸清地图，积累装备，训练法术，最终 PK 终极大 boss。 这么一看，我们想学好操作系统要解决的呢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初始装备问题，也就是说前置知识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呢就是练级攻略问题，就是掌握这些操作系统知识的一个方法。接着我们看第二条，资料 C 语言加数据结构和算法加编译原理加计算机组成。学习操作系统啊，需要对 C 语言基础知识、数据结构和算法、编译原理以及计算机组成原理呢有一些了解，这样学起来呢会更轻松。因为我个人啊是从 C 语言转向 Java 的，所以我觉得 C 语言和 Java 它们的基本语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仅仅就学习咱们这个操作系统专栏来讲，其实啊你只要有计算机二级的那些 C 语言基础知识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你要严肃的学好 C 语言，几乎每个前辈都会建议你 C 程序设计语言这本书学起，这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书。如果你有编程基础但是之前没有学过 C 语言，稍微翻一翻它，了解一下 C 语言的基本编程方法也就足够了。这本书里面呢第一章到第三章涉及到类型、运算符、表达式、控制流，这些和其他语言区别并不大，你应该很容易理解。你可以重点看第四章函数与程序结构，第五章指针与数组，第六章结构，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对于数据结构和算法呢，业界有大量的砖头一样厚的书籍，如果从头学起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崩溃。其实呢你只要了解表、栈、队列、数这些基本的内容呢就够用了。现在学习资料这么多，想学会这些内容呢不是难的事情，关键看你是不是用心，是不是真心要学习。既然呢是基于 C 语言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我这里呢给你推荐一本书，就是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C 语言描述。在这本书里面你重点看第三章表、栈、队列和第四章数，基本上就可以了。编译原理和计算机组成呢，这些都是操作系统的基础，在咱们的专栏里面我也有简单的阐述，你只要掌握平时我说的这些基本上就够了。计算机组成与系统原理的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复杂的，一般的汇编语言的书呢都会简单介绍 X86 的机制以及简单的汇编语言。例如这里有本书就是汇编语言基于 X86 处理器，这本书里面呢你可以重点看第二章 X86 处理器架构和第三章汇编语言基础，掌握这些呢基本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极客时间出品的数据结构与算法之美、深入浅出计算机组成原理也是非常优秀的学习资料，所有的技术知识本是一家，如果有精力 推荐你认真学习这两个专栏，对我们这门课也是会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就是方法，把书呢先读薄，再读厚，再读薄。读书呢有一个理念，就是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这呢往往是针对有一定的基础的同学的学习方法。如果你原来没有研究过操作系统，或者没有基于 Linux 的 API 进行过程序设计，那么要想看懂每一行代码呢，的确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学习这门课程，你可以采取先读薄，再读厚，再读薄的一个方式。所谓的先读薄，就像我在开篇词里面说的那样，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啊，一开始不需要纠结一城一滴的得失，不要死抠每一个代码细节，而应该重点了解主要的流程和原理。学习呢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妄想一遍呢就掌握所有。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也秉承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刚开始接触一个新东西，多去看别人的学习方法，从别人的学习方法中摸索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每一遍学习的时候呢，都提纲挈领的抓当前的主要矛盾，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学这个内容。当然每一遍的主要矛盾可能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在第一遍学习这门课的时候，你没必要把文稿中的代码细节当成学习目标，只把它当成一个对操作系统原理的佐证就可以了。我讲操作系统的这个地方它是这样做的，你看代码大概就能看出来，诶，它真的是这样做的。这样呢，一方面可以先形成一个大致的印象，另外一方面呢，在心里对原理有一个具象的理解。至于代码里面的每一行的意思，这一遍你不必要纠结。另外呢， Linux 代码中呢有很多的注释，如果你实在看不懂代码，那你就去阅读注释就可以了，然后按照注释中的意思浏览一下代码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尤其是对于汇编语言更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压栈操作，你看到 push 啊，就理解它正在压栈，然后呢后面有注释说压入了哪个栈，这时候呢你暂时没必要纠结为什么这行命令压入的是这个栈。当你可以按照我每节的图把原理讲的差不多的时候，第一遍基本上就完成了。第一遍相当于咱们打游戏，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先到处走走看看情况，不纠结和妖怪的对战。接下来的第二遍就相当于我们需要完成游戏里面的任务，碰到妖怪就要打妖怪，碰到迷宫就要走迷宫。这也是把书读后的方法，就是见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一遍呢并不需要你把所有不懂的知识呢都找到一本砖头厚的书全部看完，因为这样呢你会迷失在庞大的知识体系里面，丧失方向，偏离目标，你甚至会忘了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到底通过这本书能不能帮我了解操作系统的某个知识。所以说呢，把书读后还是要以操作系统的知识体系为主线，遇到不懂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搜索引擎以及我给你的参考资料里面的某个章节，或者是读某个博客等方式，达到了解这个知识点就可以了。一旦你了解到能够帮助你理解操作系统的程度，就不要再更深入下去了，马上回到主线来攻克下一个知识点。这里呢可以分享一下我学习大量陌生知识的一个方法，就是记笔记。我一般啊会用 PPT 来记笔记，当读了每篇文章的一个小节的时候，甚至可以更细到几个自然段，就像咱们当时学语文的时候要求划分自然段一样，你可以将这一段知识做一页 PPT。 PPT 的标题呢就是这一段的段落大意，能够总结出段落大意来，就说明你其实已经知道这一段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只不过其中很多的细的知识点你还不清楚。这样呢，将来通过标题来浏览 PPT 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把握整篇文章的总体思路。接下来在这页 PPT 的正文中，你可以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列出来，其中不懂的部分给它编个号，比如说知识点17。然后呢，接下来的几页 PPT 里面就以知识点17为标题，开始查所有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个知识点的文章和书籍，把内容呢贴进来，直到呢你发现你已经懂了这个知识点。当然呢，知识点可能还要再套知识点，那接着编号就可以了。当从这个知识点的 PPT 返回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理解了知识点17了，接下来应该攻克知识点18了。当所有的知识点都趟过去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别长特别长的 PPT。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把所有以知识点为标题的 PPT 页呢都放在最后作为副页，然后呢再次看整篇文章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一马平川的感觉。如果暂时忘了，那就去副页中去查看自己当时记的笔记，自己记的呢比较容易回忆起来。这个特别长的 PPT 呢就起到了把书读后的作用。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搜索我写的一篇文章，叫别以为真懂 OpenStack 虚拟机创建的50个步骤和100个知识点，我就是这样趟过这100个 OpenStack 相关的知识点的。第三遍呢就是再读薄。 是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经过前两遍的学习，现在你对知识的细节和整体的脉络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呢，第三遍无需面面俱到，你需要把这些知识点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专栏的每篇文章后面呢，我都会用一张图对这篇文章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图呢，代表了我对知识的梳理和理解。你可以先试着看着我的图来复习，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尝试去总结这些内容，把知识呢真正装进自己的脑袋里。等整个专栏全部结束的时候，你只要对着这些图将整个操作系统知识串下来，基本上呢就融会贯通了。第四点就是做好练习，用好音频。你可能会有感觉，操作系统的知识量呢非常大，但凡想要面面俱到，都需要一本砖头厚的书籍才行。专栏呢是不可能像书籍一样的，我主要呢是基于 Linux 给你讲我是怎么理解操作系统的，因而呢我讲的肯定是最核心的内容，很多旁支的东西需要你自己去预习和复习。每节课呢我留的练习题呢往往都会对当节的课程进行补充，也是对后面章节要讲的知识的一个准备。所以说呢，你一定要重视课后题，每节课后题呢就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题，思考题目背后的知识点。另外音频这个形式非常重要，文稿里面呢是最核心的内容，很多对于代码的分析如果放进去呢就会非常的繁琐，但是这一块又非常的重要。于是呢在音频的讲解里面呢，我会对代码的部分进行更加详细的讲述。如果你遇到仅仅看文字不能理解的部分，尝试听听语音，或许呢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最后呢，我想借用陈浩的一句话说，学习呢不是为了找到答案，而是为了找到方法。哪怕我已经尽力为你考虑周全，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自己去主动学习，去钻研，去下苦功夫，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成功是不可能自己找上门来的。希望你可以为自己而努力。好了，今天我想分享的呢就这些。不知道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哪个地方对你有用呢？你在学专栏的过程中还遇到过什么问题呢？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今天的文章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来学。